奥地利争取朝鲜和平统一工会员声援委员会14号分别写信给美国驻奥使馆和南朝鲜傀儡当局驻奥使馆，表示抗议美国和南朝鲜举行反朝联合军事演习。信里说，美国和南朝鲜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很显然是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边缘的万分危险的行为，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大挑战，并指出美国不应使世界遭受核浩劫，而理应与朝鲜缔结和平协定。